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如果天空有颜色的话，此时此刻你看到的这个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呢？如果幻化成冰淇淋的口味的话，今天又会是什么样的口味呢？11点01分，欢迎光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11点01分，让我们共同抬头看到今天香草的天空。 我们的过去已经成熟的过去，就算不经意相遇都能微笑回忆，这样坚定的相信，只是为何每一次风吹起，他总会看见我若有所思的表情，走在陌生人群里，怀念起谁的身影，两只脚踩不到底，仿佛踏着空气，阳光包覆着身体，这次我不会逃避，又或许思念你不是软弱的证明。握在口袋里，速食店的收音机放着你爱听的歌曲，看着保留的监视，时间慢慢的安静，甜甜的阳光里，我渐渐回 香草的天空，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还记得这个组合吗？如果你不记得这个组合的话，他们曾经创作出来的很多歌曲你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比如说孙燕姿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等等啊。深白色二人组呢有一段时间或者说很长的时间没有新歌出现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他们早期的一首很可爱的作品。跟随着这样的香草的天空，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去往纽约，不过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纽约市人口最密集的曼哈顿。是不是以为整座曼哈顿岛就像美剧当中描绘的一样，路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黑色高级加长车，走在路上呢感觉都会随身起舞。而直到你真正的来到曼哈顿街头，你才会发现纽约的曼哈顿真的是一个很接地气儿的地方。川流不息的车和人无止境的在街头交错，成为了曼哈顿最独特的景观。简单说一下吧，曼哈顿呢是美国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当中人口最稠密的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行政区。曼哈顿呢是由一个岛组成的，并被东河、哈德逊河以及哈莱姆河包围。曼哈顿也被形容为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是纽约市中央商务区所在地。世界上很多的摩天大楼都在这里非常集中地呈现出来，也汇集了世界500强中绝大部分公司的总部，也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好好的来到这里，到处的走一走，逛一逛。散步时候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音乐氛围，舒缓的，自在的，放松的，放空的，手上可以拿上一杯你喜欢口味的咖啡，或者是任何的一杯饮品，随意的走走看看。 你的手指，你的眸，你的喉结，你的口，我总忍不住徘徊逗留，怕一生爱都拿不走。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 泳儿的浅吟低唱总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这是她所演唱的《爱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在你随意走一走停一停的过程当中，好像关于爱情这件事情总会想的比较多，到底爱或者是不爱，难得出来玩一次，让自己的心彻底的放空一次不好吗？有些问题不知道答案，或者说想不明白答案，就让它暂时的搁浅吧。来到曼哈顿，一天怎么样度过比较好呢？一定要早起哦，最好是那种早上7点到8点之间起来，然后去感受一下晨跑，曼哈顿人晨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可以早起的话，可以先来哈德森河公园慢跑，或者是沿着河畔走一走。喜欢慢跑的朋友呢，这里有长达12英里的跑道，对早晨的锻炼来说是非常足够的。在这里呢，可以享受到这个城市难得的悠闲的状态。除了可以慢跑，我们也可以骑骑单车、滑滑板，然后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人，他们在享受着早晨看似非常困顿的时光。原来7点到8点起床，整个人的状态也可以非常的清醒。或许就是从这个公园当中的慢跑开始，你渐渐的爱上了早起，也不一定呢。当然，也有人说，在早起，当你慢跑的时候，突然间你看到前面有一对儿老夫妻，目测大概得有70岁左右了。他们不再慢跑，他们只是慢慢的往前走，一路聊着看着眼前的风景，或者是干脆什么也没有聊，只是肩并着肩往前走。而这个过程，是不是会让你觉得，关于爱情，这就是最浪漫的事儿了。丁少华版本。 早晨被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 丁少华版本的《最浪漫的事》。丁少华非常擅长把节奏运用好，所以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你可以听到跟原版相比呢，节奏感要更强了许多。经常会听到人说，我实在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不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但是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确实需要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浪漫的情愫，让彼此之间的感情呢，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稳固啊，或者是有一个升华，或者是觉得有一些有趣的新鲜点的出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是一个浪漫的人，或者说你有没有制造过什么样的浪漫的事情？听着刚才的那样的一首歌曲，随着我们的行程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大家也可以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思索。有的时候回忆旅行也是可以让一天变得轻松，变得快乐很多的一种方式。接下来我们要去到是切尔西地区，因为早晨已经晨跑过了，你会发现一天精神气爽，神清气爽啊。然后呢，可以去吃一个很好的餐厅，早餐店可选的非常多，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不过多的推荐了，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方式的早餐。然后我们就到切尔西地区了。切尔西呢，原本是一个纽约郊区的住宅区，随着历史原因呢，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地价高涨啊，于是很多艺术家都慢慢的搬进了切尔西，也就慢慢的造就了这片区域浓浓的艺术气息。如今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有非常多的画廊和艺术馆，也有很多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接下来我们就去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呀、艺术馆呀和画廊当中好好的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The Weeknd 和 Lana Del Rey 他们的一次合作 Lust for Life。 Climb up the age of the Hollywood sign In these stolen moments The world is mine There's nobody here Just us together Keeping it hot Like July forever Cause we're the masters of our own fate There's no way for us to come late Cause boy we're cold, boy we're cold I'm saying Climb up the age Of the Hollywood sign And you stole it from me 歌里面反复唱到的 take off, take off, 在这个歌的歌词当中翻译的是把你的所有的烦恼都卸掉。这翻译很精准啊，在旅程过程当中，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自己不断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所有的烦恼压力卸除掉。可以是通过想象的方式，可以是通过音乐本身。Last of Life 来自于 Lana Del Rey 的个人第五张录音室专辑，在去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一开始写出来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同名 Last for Life。 这首歌曲呢是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音乐的启发，所以你会听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元素。这些音乐元素比如说有流行女子团体 The Angels， 还有1963年的歌曲 My Boyfriend's Bike 等等，很多的歌词被引用当中去。虽然这首歌曲是拉纳戴尔瑞第一首写好的歌曲，但是呢据说他刚开始并不满意最开始的原始版本，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歌词，并且是在制作人 Chris Martin 的建议之下呢，对歌曲的结构进行了反复的修改，最终的版本才打下了基础。之后呢，原本打算自己唱的拉纳戴尔瑞又邀请了 The Weeknd 参与了创作和歌曲的合唱，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第四次合作，才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Last for Life。说到博物馆，其实前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这里呢也简称 MoMA， 坐落于曼哈顿第53街，在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也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美术博物馆之一。更有名的一点是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法国蓬比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是齐名的。这里一开始在1980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在洛杉矶的小型的现代博物馆，但是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为了国际间收集现代艺术品的巨头了，很多著名的现代艺术家都在这里展出过。好吧，随着我们的旅行进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怎么样，旋律绝对熟悉吧。歌名叫做《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哎，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的花香和其他的香气。 窗外的麻雀在根深杆上落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这道意的滋味，抱怨你不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熏味，那温暖的阳光像刚在人间，你说你舍不得知道这一种感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中秋假期前后，北京各博物馆和剧场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供广大市民选择参与。其中大多是切合中秋主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这一时段为大家盘点一下。首都博物馆将在9月22号举办与谁同坐宋元时期的交椅特展。晚上6点在首博一层数字放映厅举办晚场活动。而在9月24号中秋节当天，首博还将举办赏兔爷会兔爷花好月圆聚首博中秋专题系列活动。6岁到12岁的儿童可以去首博学习中秋知识，自己动手制作兔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9月28号将举办北京四合院门墩艺术展，通过对北京四合院门墩的解读，为观众展示北京地区制作精巧的各类门墩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将在中秋节当天启动写给爸妈的一封家书征文活动，以孝满京城德润人心为主题，包括写家书、展家书、读家书等内容，弘扬培育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一直持续到重阳节前一周。演出方面，9月22号北京交响乐团将在中山音乐堂上演乐享中秋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9月24号长安大戏院将上演2018花好月圆中秋戏曲晚会，中国东方歌舞团中秋歌舞盛典、北京音乐厅名家名曲大型演唱音乐会等六台中秋主题演出将陆续上演。儿童剧方面，包括中国木偶剧院新三打白骨精之我是大英雄，北京丑角鸭剧团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英国儿童剧白在内的演出将和小朋友们见面。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有没有发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留有一些遗憾，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说，或许早点出门，或许早点预定，或许早点知道等等，那样就好了。接下来听到这个作品就叫做50个或许。 或许假装许外在都能漂亮，或许我还有计划，或许唱得很感伤，或许释放、或许内心一片茫然，或许我想不一样，或许隐藏，或许开朗，或许冲突让我变得或是自然，或许想问我与谁就相爱。或许忙，或许酸，或许赞美不敢当，或许身上或许酸，或许赞美不敢当，或许身上、或许想，或许忘，或许我笑而不谈，一直在谁心上、或许隐藏，或许隐藏，或许让我变得可爱、 是这般棒了，我更可爱，可爱。或许善良，或许冷淡，或许不管，只想专心相爱，只想专心相爱。或许这番帮了我更可爱。 佳佳的唱功包括她的音色一向都是非常的好听的。这首舞狮获取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转音，有高音的出现，有浅吟低唱，小 sexy 的曲风的感觉，佳佳驾驭的非常好，收录在她2013年的专辑《为你的寂寞唱歌》当中。五十个或许就像歌名一样，这些都是没有发生的，完全都是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或许这五十个或许真的出现了，它也许还会有另外五十个或许。人呐，总是有太多太多想要的。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去到纽约的曼哈顿好好的转一转。前面提到了切尔西，除了可以看到博物馆之外，来这里吃东西是最好的选择。所以11:38，眼瞅着就要到午饭时间了，肚子有那么一点点的饿。好喽，那么接下来就满足你这样的饿的想法，一起来到切尔西的最著名的吃货市集——切尔西市场。里面呢，不像一般的鱼市场，而是一家又一家非常干净的鱼铺肩并肩的连在一起。爱逛菜市场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哇，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的存在。但是如果你要有选择障碍症的话，你会发现每一家看似都差不多，到底如何选择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或者干脆只是紧紧的进来看一看，然后转一转感受一下也就 OK 了。在复古的大楼当中有着这样的一个切尔西菜市场，这里呢像是有魔力一般，里面的东西看起来都是格外的新鲜，没有鱼市场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令人惧怕的鱼腥味儿，有的是拥挤的人群和看起来非常美味的龙虾呀、鱼啊，各式各样新鲜的海鲜。怎么样，你的 passion， 你的激情？ 有快乐，有悲伤，谁能够逃得过？ 有没有被勾起来？ 感情变质的网，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三八，像个微醺洒，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蒙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总叫人心迷惘，那一刻的神情不能遗忘，也需要中甜蜜，故事里常有真的情意，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三八，像个微醺洒，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蒙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中 曾经不能遗忘、哦、像古老的旋律永远不能遗忘。 我们需要 passion， 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信念。当然也需要热情和梦想。2007年的时候，黄大炜推出一张专辑，就叫做《Passion》，就像专辑名一样，整张专辑勾勒出了来自心灵原始的激动。11点4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舞曲时间，欢迎火箭少女101撞。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11点45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下面这首歌曲呢很简单，但是声音开大一点，它可以唱到你的心里，你会觉得小小的浪漫温情。 在这一个停电的夜，所以尾巴光剑，他是否也能看得见？希望他也在窗前，和我一样看着天。世界是个光的空间，两个人却可是否有关联？我们 常有人说旅行呢，就是从一个你厌倦的城市，然后跑到一个别人厌倦的城市，然后在这个城市当中，通过一些新鲜的画面、新鲜的事情、新鲜的感受，重新燃起自己对于生活的种种的期待。当然，有些人可能说，如果能够靠在我心爱的人身边，全世界我都可以不用去，因为有他就是全世界的。真的是够酸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如果能靠在他身边，来自于张玉华2002年的专辑《属于自己》当中。有些人呢觉得有爱情，感觉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感觉天空都是粉色的，身边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 OK， 希望这样的过程当中，是旅行，是任何东西可以带给你的。总之吧，希望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11:50，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前往纽约，因为纽约可玩的地方还真的是很多。明天去一些小众一点的地方。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当然来到美国少不了 Mariah Carey， 她有很多好听的作品。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呢，很灵动，更加自由。 I stay in love。 哎，那么在乎爱情的你，这首情歌送给各位。好啦，明天见啦，拜拜。 Try so hard to keep our love alive. You don't know me at this point, then I highly doubt you ever will. I really need you to give me that unconditional love I used to feel. It's so mistaken, we just erase it from my hearts and minds. And I know we said let go, but I kept on hanging on. Inside I know it's over, you're really gone. It's killing me 'cause it ain't nothing that I can do.Keep on telling myself that you'll come back around and try to fight my own will. Each time I let my time, I can't get over you now. No matter what I do, but baby,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 My friends tell me I ain't the same no more. We still need each other when we stumble and fall. How we gon' act like what we had ain't nothing at all now. Hey, what I wanna do is ride shotgun next to you with the top down like we used to. Hit the block proud in the SU. We both know our heart is breaking. Can 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I can't last one moment all alone. No, no, I know we said let go, but I kept on hanging onIt's over, you're really gone. It's killing me 'cause it ain't nothing that I can do.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 And I keep on telling myself that you'll come back around. And try to fight like a will. Each time you let me down, I still can't get over you now. No matter what I do, but baby, baby, I stay in love with you. We said let go, but I kept on hanging on. Yes, I don't know it's over.